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呢，依然是由我和张正主任呢共同来和大家讲解啊。那么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呢谈到了，我们可以呢给收音机前有肺部和呼吸系统疾病的听众朋友呢进行一个肺功能的评级啊。那么根据肺功能不同的评出来的级别，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这位听众朋友，哎，那么当前的疾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尤其是对我们这个健康风险呢会有一个预估。其实这呢也是保证我们中老年朋友健康长寿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啊。只有把这个环节的工作做好了，我们呢才能更准确的给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呢制定一个适合您的健康管理方案。那么在对这个肺功能评级评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就问到我们，哎，说呢我的这个肺功能呢是不好的。那么他在节目里呢也经常听到张主任讲哈，就是说我们这个肺功能的不好和我们的这个免疫力自身的这个抵抗力之间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听众朋友谈到的一个主题。 是我们说这个人体啊，它有三个开放性器官。 嗯， 所谓开放性器官呢，它就是直接和外界进行交流。 嗯， 哪三个器官呢？我说第一个是精神性的这个器官，比如说我们眼睛看到的是外部世界传达给我们大脑，我们耳朵听到的别人的声音传达给我们的大脑，我们在进行这个语言交流，进行精神活动，进行指导我们的行为活动，这是一个跟外界交流，是吧？ 感觉器官、嗯、 对。第二个开放性器官，你看我们每天要吃五谷杂粮，这五谷杂粮是大地大自然生长出来的，我们不停的要往嘴里边送，哎，这是个开放性的。那么你吃的干净不干净，吃的质量好不好，哎，是不是这个合格，它会影响到我们健康。 嗯， 你看第三个器官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这个我们的呼吸系统。我们的呼吸系统这个直接和外界大气相通，所以我们中医说的天人合一，人和大自然是一体的。那你想我们为什么不到月球上去这个生存？月球上氧不够，就地球上这种外界环境适合我们人类生长，这是我们说直接的这个氧。 嗯，就是说这个天人合一之所以我们能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存下来，生命得以延续，那么这个环境势必提供了我们生存的条件。 没错啊，哎，那你要是这个到月球上，你看到今天它是不适合人生存的。嗯，那所以我们肺呢它和外界这个大体相通，我们每天就是说这个吸入和呼出这个气量要达到多少？8000到10000升啊，8000到10000升， 很大的一个量， 很大的一个量。那你想，我们老说心脏不停的跳，其实你的呼吸不就是每天也是，不管你睡着了还是你苏醒着呢，你们每天也要一呼一吸， 非常频繁的一个气体交换。 对呀，啊，这个时候你看，如果我们空气中所含的微生物，我们说微生物，你看有细菌，各种细菌，有各种这种病毒，还有这个粉尘，还有现在都城市化了，汽车又特别多，烟雾，不管是 工业你排着烟雾，还是我们汽车这个尾气，亦或说你家里炒菜那个油烟气，那都是属于这种粉尘烟雾，还有这个有害这个气体，还有这个变硬盐，这个那么在一定的条件下，它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气泡和肺泡。哎，那好的也进去了，不好的也进去了。哎，那么我们人体怎么来保护呢？我们人体要保护，就是怎么把这不好的东西排出去？我们通过咳嗽，我们分泌这个种粘液，就是我们咳那个痰，还有我们里边这个吞噬细胞，吞噬细胞其实就是白细胞。白细胞里面我们说有中性粒细胞，是酸性粒细胞，是碱性粒细胞，单核细胞，T 细胞， B 细胞，这其实都是我们这个这个免疫细胞，通过这些细胞这个吞噬降解吸收这些防御功能呢，把它清除出去。如果我们吸入这个异物啊，就是这些坏东西，就是过多，或者我们把它叫成邪气太多，我们的肺功能，或者你是个老病号，老慢支，或者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哮喘这种慢阻肺，这个老病号了，你的防御功能又发生了障碍，这样呢，就会对我们的呼吸道和我们的肺部啊，它就会造成这个损伤，因为你的防御机能差了嘛，或者通过这个肺脏，它是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边了，就像我们吸烟，我们只知道吸烟对肺脏伤害，事实上它里面的一氧化碳，它是会进入到我们血液里边，伤害我们的血管内皮，吸烟可以成为动脉粥样硬化长斑块的一个独立因素，所以这你看还是我们的防御机制差了。那我们说人体这个鼻咽部一直在我们这个纵隔，就是鼻子你看是两个孔，它中间有一个 鼻纵隔， 有一个这个就像房子一样有一道墙，就是这个纵隔。气管和大气管周围呢，它有大量的这个淋巴组织，在我们肺内呢，它有丰富的这个巨噬细胞。巨噬细胞那个噬是什么呢？吞噬那个噬，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白细胞里边的一类啊。我们在我们的气管里面，你是个管子嘛，你这个气道呢，它又有比较高浓度的 IgA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那个五种免疫球蛋白里面的这个一种。再有呢，我们还分泌酶，什么酶呢？溶菌酶，溶解的溶，细菌的菌，这个化学反应那个酶，那个酶，还有这个溶解酶等等，这些它都不是这个特异性的啊，它是这种非特异性的，当然个别的也有特异性的，这种免疫机构构成了我们气道的和我们肺脏强大的这个防御功能。就是说你有一套保护组织，不然你这么开放，我刚才说有那么多不好的东西吸进去，那肺脏还受得了？当然今天因为工业化，因为雾霾，因为空气污染，你看我们这个肺癌发病率是最高的，死亡率也是最高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说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你挣那么多钱，你最后老是这污染空气，对我们身体不好，挣那么多钱干什么用？没有用。所以我们有一个好的这个环境，其实是在外部保护我们这个肺，但是我们人体本身它有这一套这个防御机制。那如果我们年龄大了，或者我是一个慢阻肺、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间质性肺炎、间质性肺病，或者肺结核，或者说肺结节，或者说尘肺、心肺，或者说我有这个肺部的这个其他的这种炎症这个反应，这种呢，它就会造成我们肺部这个免疫功能下降。我刚才说免疫防御机制，它这个肺部啊，它一个是长成那个样，它有防御性，还有驻扎了那么多的这个免疫细胞和这个免疫球蛋白，那你这一套能力下降了，那大家就我们说正不压邪，你对抗它那个力量低于造成你感染疾病那种力量，那你这个抵抗力就下降了。那你下降的话，就特别容易这个患呼吸道和我们肺部这个感染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就是炎症嘛，所以你看肺部一有问题，哎，去打点滴，那干嘛呢？通常都是这个获得性这种感染，就是说医院性获得、社区性获得，或者在某一个城市，它如果这个细菌啊、病毒啊不变异的话， 它就那么几种。医生一般都不会去做这个痰液培育，去查你是哪一类细菌，就按照他习惯的用法给你打点滴，哎，就好了。所以我们肺的免疫功能异常，而且它还会引起一种什么反应，引起这种变态反应。那么哮喘呢，很多人这个哮喘呀，它就是一种特异性的变态反应，哎，以这个为病机的慢性气道炎症。那么肺的免疫功能异常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老病号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你看在我们的健康管理方案里边，我总在跟你说什么东西可以调节免疫。我们今天说的经常化可以，我们今天的抗纤维化可以，我们今天说的转移因子也可以，我们说的乳清蛋白通过营养调理也是可以。但是你属于哪一类体质，哪一种适合你，是咱们节目中不一直在讲，哎，你要去做评估。你不评估，你盲目的去购买产品，你就用不准。用不准就等于什么？就等于我们去看病，医生给你开错了药，药没有问题，结果是用错了，那你病就得不了康复。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去做一下你的肺功能评测，去做一下你的风险评估，去查一下你所谓哪一类型的这个肺部疾病，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制定出精准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哎，你就能达到预期那个效果。 嗯，对，其实我们张主任，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评估实际就跟医院里面那个诊断是一样的。 对，但我们当然我们不是临床医学，临床医学它叫诊断，我们就是什么，你今天这个肺部的最弱的地方是什么，你的原因是由于这个你的免疫力，还是你的营养，还是你这个运输氧的这个能力，所以哪一类，这样的话我们医院就要对症下药。 嗯， 那我们这个作为健康管理来说，你要适合哪一种保健，或者适合哪一种养生，不是所有的哎见了产品你就去用，就去保健，人家说这个好你就用，那你用的不准，你当然达不到你预期这个效果。 对，在诊断的基础上治病，在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养生保健和康复哈。哎，这就是 没错啊。你看我前一段我看了个新闻，就 是 说保健品欺骗老年人何时休矣，这是我看那个哎央视的一套节目，是说那个南京某一个城市那个组织啊，也是公司化的，有600多人给老头老太太去免费旅游，免费讲座，然后免费发放这个礼品，最后那个就是欺骗的卖产品，他们的产品也是有批号，但是你是为了卖产品而卖产品，就对不上号，那你这样保健就是无效， 对， 你再去夸大，那这不就是欺骗吗？ 对， 所以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说啊，我说我们说身体要有防御能力，我们生活经验也要有防御能力，你的保健也要有防御能力，什么？你要有这种辨别、思考、分析和这个学习这个能力，那你当然就不会受到这个欺骗。 对，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就是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8886-4417和8886-4427，拨打电话的目的呢是先要进行您的健康状况的评估，然后在评估的基础之上，哎，再来拿到属于您的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那么在这样的科学的指导下呢，才能使您的慢性病哈，尤其是呼吸系统的疾病啊，现在天是越来越凉了。哎，使您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呢，第一是可以得到预防，同时呢可以得到保健，可以得到康复啊。节目的电话呢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人体的一切生理活动都离不开氧的存在。人体的老化过程就是一个慢性缺氧的过程，很多中老年人感觉头晕、全身乏力、食欲减退、免疫力下降，其实都是慢性缺氧的表现。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气管、 支气管及肺部疾病的发生所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归根结底是破坏了我们人体的供氧系统。急性缺氧直接会威胁我们的生命，慢性缺氧会加速我们人体的老化，也是慢性病不容易康复。祖国医学认为，肺的主要功能是主气、司呼吸、主宣发肃降、通调水道、朝百脉而主志节，以辅佐心脏调节气血的运行。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相互略熟于肺与大肠，肺与大肠互为表里，肺与大肠在生理及病理上相互影响。在生活中，如果我们旅游到一个空气清新的大自然当中，我们就会身体轻盈，精神抖擞，精神愉悦。我们患了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肺病住院治疗，通常医生会让我们吸氧。对于一些疾病的重症患者，治疗需要高压氧舱的介入，就会加快疾病的康复。不论是促进慢性病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养生，我们都要养好我们的供氧系统。在多年的健康管理实践中，我们发现使用转移因子辅佐以百合、莲子、茯苓、芡实制作的中药口服液，同时积极的抗组织纤维化，有助于我们加快慢性呼吸系统肺部疾病的康复。对于中老年人延年益寿养生，提高免疫力也具有良好的保健提升作用。想进一步了解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一定要做风险评估，这样才能精准有效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可拨打节目咨询电话进行进一步咨询。 听到这儿呢，听众朋友呢已经听明白了哈，就是为什么我们防治呼吸系统疾病要从加强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入手呢？是因为我们每天呼吸系统和外界的这个气体的交换的量呢是10000升。那么这么大量的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哈，如果这个气体里面有细菌也好，病毒也好，或者是有一些颗粒物有毒的这种物质也好哈，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呢造成一定的威胁哈。我们医学上呢有一个名词叫飞沫传染，这个飞沫传染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病人的这种呼吸，把我们体内的一些致病菌呀、病毒呀把它释放到空气里面，然后另外一个健康的人又可以通过呼吸来吸进去这些细菌呀、病毒呀，然后造成我们人的呼吸道的一个疾病。所以说无论是空气当中的细菌也好、病毒也好、有害的颗粒物还有粉尘、煤尘也好，都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呢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那么我们如何来进一步的加强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力，来防止我们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呢？这可能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是，你看它是一层一层的。什么叫一层一层的？当我们一切这个防护机制已经坏掉了，我们只有靠什么？靠药物，靠医院，是吧？那你把这再往前移一下，如果我们有一套这个防御体系，我们能保护好我们，就你刚才说这个飞沫。飞沫大家可能吸空气里面都有细菌，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家就不感染，你怎么就感染了？就是你那个呼吸系统那一套防御机制啊，你下降了。我们说这个，我们气道内这个颗粒异物包括你刚才讲这个飞沫呀，这个细菌，这个飞扬啊，我们吸进去了这些异物呢，我们清除呢主要是靠这个，前面也讲过，主要是靠粘液纤毛系统正常功能。我们人类经过亿万年这个进化，它每一个这个结构都是非常合理的。虽然我们说肺脏是个开放性这个器官，你要吸那么多东西，但它有排出它的东西。 那这个我们说气道这个粘液层，它可以吸附固化这个颗粒这个异物，经过我们说纤毛像那个划船那个船桨一样，像这个从下部向这个鼻腔这个方向这个不停的活动波动，哎，我们排除异物，哎，你到这个咽部以后，我们可以省，可以帮助把这个异物就排出。那有些颗粒呢，我们不好排的，就会被这个肺泡内液驻扎着这个巨噬细胞，还有我们上皮细胞这个吞噬，最后经哪里把它带走了呢？淋巴。淋巴管。那么有些这个颗粒呢可被溶解，就可以被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带走。那感染、吸烟、有害气体这些呢，它同时呢它也在损害我们那一套这个防御结构，损害我们这个粘液纤毛这个清除功能，哎，就出现纤毛融合倒伏脱落、纤毛细胞坏死等等。然后呢还有这个粘液腺这个肥大增生，粘液分泌增多，粘毛这个粘稠度啊增大，使纤毛运动受损。这样呢，当我们这个粘液纤毛这个清除功能发生了障碍以后，我们就会出现像生活中弱不禁风，天凉了你就爱感染，哎，你到这个空气不好的时候你就又爱感冒，你到这个哪里如果说吸点这个比如说雾霾大的时候，哎，你也容易这个感冒，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那套防御系统差了。所以我们在节目中总是强调怎么把你的免疫细胞分泌的数量增多，免疫细胞的活性增强。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说这个转移因子可以促进吞噬细胞这个活性增强，这个分裂的这个速度，还能促进免疫球蛋白这个增多，也可以增强这个 NK 细胞。NK 细胞它属于这个人体这个固有免疫里面的细胞，就是自然杀伤细胞，可以这个杀出这个微生物或者说这个细菌。你这样的话，在你包括在我们老化情况下，我们免疫功能肯定是下降的。那你下降，哎，我有一个外源性的这个力量，总是维护着我提高。你看我们小时候需要大人护着，需要衣服护着，需要包裹着，需要这个防护着，哎，我们青壮年不需要，但我们老了，你像小时候一样，你的功能也是需要去防护，不要硬去扛，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如何来提升我们这个免疫系统的功能啊？听众朋友想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电话88864417和88864427，先拿到属于自己的风险评估的方案，然后呢再得到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 听众朋友们好，慢性肺部呼吸系统疾病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呼吸道的通气功能受到影响发生了疾病，主要疾病有急性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哮喘、肺气肿、慢阻肺及肺心病。另一类疾病是呼吸的换气功能受到影响发生了疾病，主要疾病有肺部细菌感染、肺间质性肺部疾病、间质性肺纤维化及尘肺、息肺等慢性职业病。不论哪一类疾病，主要的临床症状为患者反复的咳嗽，咳大量的白色或黄色的泡沫痰，胸部憋闷、喘息，严重的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痛苦不堪。如果不加以控制，任其发展，后期会产生并发症，一个感冒就会导致患者住院治疗，最后导致呼吸衰竭而直接危及生命。目前临床治疗用药原则主要是对症治疗，有止咳药、解颈药、平喘药、化痰药、抗生素及糖皮质激素的应用。针对慢性肺部疾病，其主要发病机制是反复的发生炎症，后期影响呼吸功能的主要为支气管及换气的肺间质产生了组织纤维化。